妈，那您说您晚上8点干啥？ 我们活动去了。 妈，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？ 那活动累了，那就不许坐会儿。 那为啥要拿俩呀？ 俩？那一个吧，就硌得慌。他俩都软乎。 对呀，我张大爷是老寒腿，你可得让他坐软乎点。 不是你张大爷坐的。 我李大爷做的， 也不是李大爷， 那是哪个大爷？ 就那个大爷吧。 那大爷 你说这他就梅大爷， 姓梅的大爷 多一个你不 知道。妈妈你这是他、哎、 妈一点都不疼，我疼可能有内伤。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，也别说我没找，我就是找，那你也好好看看，就有合适的吗？ 妈 别跟我扇脸。 妈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不是吗？ 那又来了，我跟你说吧，你妈外边没有老头，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。谁 张老头？ 你说点这不能。妈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我把他让给你。 还要亲自接见啊？ 这还没到8点呢，咋就来了？ 是啊，我 就这说吧，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了。 我不是跟您说清楚了吗？我家有点事儿，你先去吧啊啊，先回去吧啊。 哎妈，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？ 让他干啥？ 哎呀，那您要是抹不开，我躲出去，你们俩好好谈谈呗。 我说你这孩子。你这是咋着了？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。也别说我没找，我就是找，我就找这么一个。 你咋这样？ 妈，心情不好，最好反过来说吧。 我跟您说呀， 我还是把您把我给甩喽。 不当张大爷，我妈说了不甩，您放心。 哦，那太好了。 不能。 我妈一直认为你老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哦、我跟。 您坐着干嘛呀？ 这个吧， 啊， 这个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运动。 哎，对对对， 我就天天这么运动。 您真是， 就你这孩子，没有人，我问你一个，你怎么？ 哎，别回去张大爷，咱眼睛就看这事啥时候办了就得了呗。 办，你别走了，咱办 什么？办什么？ 我叫你问， 你问你别生气呀。 不是，你问， 说什么事儿啊？ 那我都问了啊。 问吧。 张大爷， 哎， 是不是每天晚上8点钟跟我妈出去啊？ 没错啊。 那出去干啥去？ 干啥去？每天晚上8点，我们跟你爸，咱不告诉他。 嗨、哎，您说不告诉他，您留啥你就说啥。 晚上8点钟，干啥去？ 我们老地方见呢。 妈，你看老地方见，那 你为啥老地方见面干啥？ 对，见面干啥？ 一块练呢。 哎呀妈呀，都一块练呢，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。 我说你看你咋就说半截话呢？ 不是，那一块练啥？ 练啥？那我们就在一块练呢。 我去，你说咱这时候你打屁呗。 都这样了。 刚开始时候没这样、 啊、 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。 哎， 后来时间一长吧， 我们就这样。哎， 快了，把我也裹进去了。 我说你这孩子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这有啥不好的？ 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！ 生活 啊， 就刚才你们俩这段生活， 这哪儿的了？ 将生活像一团麻，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，生。活上一辈子，酸甜苦辣。 您生什么气呀、啊？ 妈， 妈， 嗨， 我说赵老师，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 我咋不生气呀、啊？那你说清楚了吧？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？我们不就一块儿练跳舞去了吗？ 哎呦，闹了半天是练跳舞。 说句心里话，长大 啊， 我愿意让我妈练。 哎呦，爷们儿，你想哪儿去了？ 这有啥不好的？ 哎，你妈呀，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，是不是？赵老师， 坐。 快瞧这镜头， 哎呀，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、 嗯。 妈，